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这是人类史上的一场浩劫，惨绝人寰，铁证如山。 他傲慢地说，什么叫南京大屠杀？我不知道，打仗嘛，死人是无所谓的，日本人也死了不少啊。 他冒着生命危险留下了怎样一本鲜血淋漓、铁证如山的相册？ 而让他更没想到的是，这本相册后来竟成为了南京法庭庭审古寿夫的1号证据。 1947年2月6日，南京军事法庭举行了怎样的一场高扬正义的历史大审判？ 古寿夫的叫喊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屠城恶魔古寿夫如何在铁证面前低头认罪？ 最后法庭宣布，1个星期之后宣判。 档案为您揭秘1947紫金山下南京军事法庭降魔大审判。 1946年8月，炎热的日本羽田机场，气温已经达到了33摄氏度以上。一架飞往上海的飞机刚刚起飞，飞机上押解的是中国政府将要进行审判的日本战犯。其实早在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也就是东京大审判。与此同时，在受难最深的中国，一场对乙级战犯进行的审判也拉开了序幕。而刚刚登上飞机的那个人，便是中国政府要审判的第一人，当年率部攻入南京并亲自下令屠城的古寿夫。古寿夫，日本冈山人，早年入日本士官学校第5期，后入陆军大学，毕业后曾任日本驻英副武官、驻印武官。1933年任东京湾要塞司令，升为陆军中将。1937年，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后，任日本陆军第6师团中将师团长。 古寿夫是中国政府点名要求引渡的。中国政府给他下的断语是，侵华最重要战犯，尤为南京大屠杀之要犯。1946年2月，驻日盟军总部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以战犯嫌疑罪逮捕了古寿夫，将他关押在东京朝押监狱。 同年8月，被定为乙级战犯的古寿夫作为中国政府引渡的第一批战犯，被押解到上海，暂时关押在上海市警察局小南门看守所。可是没过几天，却传来了古寿夫暴毙的消息。其实鲜为人知的是，被羁押在上海小南门看守所的古寿夫在这里导演了一出颇为惊险的劫狱事件。古寿夫的旧部河野满、冈田次郎收买了看守所的副所长毕尚清，他们给古寿夫服用了一种丸药，让他突发重病，并且在上海的一家教会医院里顺利的死去。当日深夜，几个黑影扛着一具尸体偷偷的潜入到医院的太平间，准备调包的时候，却发现停放古寿夫的19号尸床上没有人。 原来是国防部军法司特勤处的军官们在验尸的时候发现古寿夫诈死，于是立即将其押往南京，并关进了陆军特种监狱。不死心的何延满等人又赶到了南京，绑架特勤组，抢到了监狱证件。可随后早有戒备的狱警将何延满抓获，并且当场击毙了冈田次郎。何延满后来在监狱里咬碎牙中的毒药自杀，古寿夫的越狱打算就此彻底泡汤。国民政府鉴于古寿夫是侵华罪立之重要战犯，尤为南京大屠杀之要犯，为了避免越狱，同时也是为了方便侦讯，决定移交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1946年10月16日傍晚，一辆黑色的囚车尖叫着驶入紫金山下的国防部战犯拘留所。古寿夫被押解，交由国防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讯。我们通过这张照片可以看到，此时神情沮丧、满面愁容的古寿夫刚刚下车，自己还提着一个热水瓶入住南京拘留所。而在走进拘留所的时候，古寿夫居然向右面的看守所所长露出谄媚的笑容。这一瞬间的丑态反映出这个曾经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屠夫内心对于中国人民的审判其实充满了恐惧。古寿夫被押解到南京，这是65岁的古寿夫第二次来到这个城市。第一次是在1937年的12月13日，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无法忘记的日子。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侵华日军第60团师团长古寿夫和他的部队从中华门攻入了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南京沦陷。1937年12月30日起，共有20万日本军人攻进了南京城，并对城里的中国平民和军人实施了大屠杀。在6个星期的时间里，约有30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惨遭杀害。在这场人间罕有的浩劫中，凶狠毒辣的古寿夫堪称是罪魁祸首。正是他下令并放纵部下，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此时面临审判的古寿夫一定闻到了死亡的气息，为了保全性命，他绞尽脑汁想出了狡辩的三部曲：一是否认南京大屠杀，其次说不是自己的部队所为，再有就是寻找各种各样的证人证明自己不在现场。他态度嚣张而又阴险狡诈。为了审判古寿夫，中国人提前半年开始准备。1946年2月，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法官石美瑜被任命为庭长，那年他38岁。石美瑜中央政治大学毕业，是法律专业的高材生。当时全国司法官考试的时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当时在战前的审判中，石美瑜也审判过一些很有名的案例。到抗战胜利以后，他参加了很多对汉奸的审判，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当时组建南京军事法庭的时候，庭长就由他出任。1947年2月6日下午，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市黄浦路励志社黄浦亭大礼堂，对南京大屠杀主犯古寿夫开庭公审。民众冒着严寒，扶老携幼，前往控诉古寿夫罪行的，竟达到1000人之多。 面对上千证人的血泪控诉，古寿夫怎样百般抵赖？ 古寿夫的叫喊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森森白骨是无声证人，影像照片又如何揭开历史的真相？ 这些骷髅来自中华门附近的万人坑， 档案为您揭秘。这是人类史上的一场浩劫，惨绝人寰，铁证如山。 他傲慢地说，什么叫南京大屠杀？我不知道。打仗嘛，死人是无所谓的，日本人也死了不少啊。 他冒着生命危险留下了怎样一本鲜血淋漓、铁证如山的相册？ 而让他更没想到的是，这本相册后来竟成为了南京法庭庭审古寿夫的一号证据。 1947年2月6日，南京军事法庭举行了怎样的一场高扬正义的历史大审判？ 古寿夫的叫喊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屠城恶魔古寿夫如何在铁证面前低头认罪？ 最后法庭宣布，一个星期之后宣判。 档案为您揭秘1947紫金山下南京军事法庭降魔大审判。 我们找到了当年起诉战犯古寿夫的起诉书，就是这份日籍古寿夫战犯案，来看一下它的具体内容。战犯古寿夫起诉书。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检察官起诉书，被告古寿夫，男，年65岁，日本人，驻东京军官，兹将犯罪事实及证据并所犯法条叙述如左，一事实，往后这些都是他的犯罪事实。面对着这份洋洋洒洒写满了无数罪恶的起诉书，古寿夫的反应是对于南京大屠杀避而不谈。他傲慢地说，什么叫南京大屠杀？我不知道。打仗嘛，死人是无所谓的，日本人也死了不少啊。面对古寿夫的抵赖，法庭安排的第一位证人出庭了，开始详细描述他所亲眼见到的南京大屠杀时的惨状。当说到尸体的数目还有分布位置的时候，在场的记者都注意到了坐在被告席上的古寿夫神情异常紧张，他一边擦着脸上的汗珠，一边紧张地盯着他面前的南京地图。不料当证人讲完，古寿夫的脸上却忽然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他打断正常的听证程序，高声喊道，我有意见。古寿夫的叫喊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当时古寿夫振振有词地说，我的部队防区就是在中华门一带，刚才证人所说的事情都发生在我的防区之外，都不算数。虽然这只是质证调查阶段，还没有进行到对公众开放的公审阶段，可是古寿夫的话已经在旁听的记者当中引起了一阵骚动。古寿夫所质疑的证人名叫许传音，他是红万字会南京分会的会长。南京陷落之后，红万字会南京分会是负责掩埋受难者遗体工作的主要机构之一，由掩埋尸体工作的负责人所出具的证词无疑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正因为这样，古寿夫的质疑听起来似乎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如果质疑成立，那么这位重要证人的证词似乎对于这次审判来说就完全不算数了。而人群当中出现一阵骚动的原因，恰恰是因为许传音的证词当中确实没有提到中华门一带，而那里刚好就是古寿夫的防区。既然古寿夫说在他的防区里没有发生过屠杀事件，那么只要找到屠杀的铁证，他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 这个铁证很快就被带到了法庭上，就是石美鱼面前放着的这一排头骨。它们不是一般的头骨，这些头骨来自中华门附近的万人坑。1947年1月29日，军事法庭就已派出调查队前往中华门外兵工厂后山，在当时掩埋尸体负责人的指认下，刨开地面挖掘出两堆被害人的尸骨，前后又在雨花台周围挖掘出6处万人坑。经过法医鉴定，坑里的尸体上还有被虐杀的痕迹，而在古寿夫房区内发掘的南京大屠杀被害人的头骨出现在法庭之上，在视觉上带来的冲击力和论证上的说服力是不同一般的。这下古寿夫可慌了，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否认的借口。在场的除了石美鱼之外，另外的5名审判组成员也都是国内很有名的法官，他们对接下来古寿夫可能采取的狡辩战术进行了充分的分析之后，开始认真的制定下一步有针对性的审判方案。其实早在1946年10月28日，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就张贴出了像这样的一张一张的大布告，上面写着南京大屠杀主犯古寿夫已押解至此地，即将对他进行审判。当年凡是看到日军烧杀奸掠的，无论是亲历者还是见证人，都希望立刻向军事法庭报告，为审判提供人证物证。那一年的冬天，南京下着鹅毛大雪，临时法庭的门前立时挤满了人，1000多人摁下手印发了誓，留下了血泪证言。此时谁都没有注意到，在人群当中挤着一个年轻人，也在紧张地盯着这份布告。正是他的出现，对于即将开始的对古寿夫的审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叫吴璇，那天就是他在布告前站了很久，使劲按捺着激动的情绪，他知道自己等了6年的时刻终于到了。吴璇飞快地跑回家中，从床下找出来一个旧藤箱，为了这个旧藤箱中的东西，他一直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在这个旧藤箱当中只有几件再平常不过的衣物，而压在衣服最下面的是一个8丈大的小册子。 第二天一早，吴璇小心翼翼地揣着相册送到新街口的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接待人员看到如此珍贵的物证，立即向上级做了汇报。他对吴璇说，你把这本相册的来历写一下，我们马上呈到军事法庭去。于是吴璇一字一句写下了6年前得到这本相册的传奇经历。1940年，吴璇才18岁，为了生计，他参加了汪伪在毗卢寺办的交通电信集训队。吴璇和100多个年轻人白天发报，晚上就睡在毗卢寺的佛堂里。这天凌晨，吴璇去上厕所，无意间看到厕所墙壁里藏着一本小册子。他好奇地翻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全身抽搐。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册子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是一本由16张照片所组成的相册，在相册的封面我们能看到一把锋利的尖刀刺向心脏，鲜血从心尖滴下。相册的右上角有一个大大的尺字，而翻开这本相册 里面是一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看到这16张照片，当夜吴轩久久无法入睡，左思右想，终于打定主意，他趁着夜色悄悄爬起来，蹑手蹑脚地把相册藏在了佛像的底座里。在这个木一般的黑夜里，他藏起了一个大大的秘密，让我们来听一听他自己是如何回忆那段经历的。 我当时很紧张，也很这个气愤，我总觉得我们中国人不应该受这份耻辱啊！这个东西今后可以啊，这个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罪证啊，我一定要把它收起来，所以我就把它藏在那个我的衬衣里面。在这个照片发现了以后没几天，我们有个同学叫罗景，这个人就没有了。我心想他怎么没有了呢？ 同学罗锦突然失踪后，吴璇提心吊胆地熬过了一天又一天，直到几个月后从集训队毕业，吴璇把相册藏进藤箱里，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毗卢寺。 一本记录日军疯狂屠杀的相册如何成为军事法庭第一号铁证？ 从这天起，这本相册就一直被吴璇藏在小藤箱里。 这本相册内16张照片的来历又为何50年后才真相大白？ 也就是50年之后，罗锦知道了相册的下落，而吴璇也终于知道了相册的来历。 档案为您揭秘。 从这天起，这本相册就一直被吴璇藏在小藤箱里。每当夜深人静时，吴璇就会关好门窗，打开箱子，从衣服底下翻出相册来看。照片上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刺痛着他的心。他常常凝视着相册封面上那个大大的尺字，想着罗锦的下落。然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罗锦这一失踪竟然失踪了50年。1995年，江苏电视台为了拍摄纪录片，几经辗转在福建大平县找到了已经73岁的罗锦。此时的他正在县城里经营着一家小照相馆。正是在这天，也就是50年之后，罗锦知道了相册的下落，而吴璇也终于知道了相册的来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10分，韵味 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